郑和岛，中国商界高端人脉深度社交平台，通过信任链接、标签画像，精准高效链接全国乃至全球的企业家，让商业世界更值得信任，是全球第一家将线上互动和线下活动完美结合，为企业家群体提供缔结信任、认知提升以及合作共赢等综合价值的创新型服务平台。今天的读书俱乐部邀请郑和岛研究院执行院长、首席研究员施兴辉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新书本质。好了，北京时间11:0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刚刚我们在片花当中特别听到了哈，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叫做《本质》，所以今天我们还是有请到郑和岛研究院的执行院长、首席研究员施兴辉先生。首先，请施先生打个招呼吧，欢迎您。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个一丹老师好。 我们今天聊的这本书本质还是挺有趣的，因为刚刚我特别介绍到了，它既是一种成长的印记和回忆，同时呢，它也是献给改革开放40周年的。为什么？因为这里边所涉及到的人物是和我们的成长非常息息相关的。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 各位听众，大家好。刚才主持人这个介绍了这本书的大概情况。这本书呢，实际上我们从去年开始策划，当时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改革开放走了40年，那么40年来，我们也从很多新闻当中看到了中国一大批企业崛起了，那么在世界上全球的十大互联网公司当中啊，就有好几个是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不管在互联网行业还是在传统行业，有一大批企业真正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那我们就要思考中国的企业它做大了，那么在管理思想上有没有走出自己的道路，有没有形成一些被称为中国管理思想或者本土商业智慧的这样一些这个精华和思想啊？所以呢，这本书的创意呢，最早来自于我们要回顾改革开放40年，不仅仅是回顾这个这样一个企业家群体，同时呢，我们要去透过现象去探索他们如何把握商业本质啊，如何把握了，甚至在他们的商业当中把他们人生的智慧啊也充分的得到了释放。 刚刚我说到了这本书叫做本质，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非常的好奇哈，它的书名的由来。因为说到了本质，其实给人一种感觉是在摸索规律，或者说总给人一种感觉是它是一个比较宏大的主题，所以当时这个书名是怎么起的？ 本质这个词儿啊，这个咱们读者看上去呢，可能会觉得确实有点带有这个哲学的色彩。那么我们在想，就是这个社会上、商业上，其实每天都在发生很多的事件，很多呢实际上是现象层面的。有的时候呢，一件事件出来之后呢，实际上有很多的解读。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呢，现象褪去之后啊，其实它背后的逻辑和它的真实的面目啊，就会呈现出来，这就是本质。那么回过头看，40年改革开放，有很多的企业呀，有人比方说，有些企业像一个焰火一样，那么快速的升腾，然后呢，快速的消灭，这个消逝；也有一大批企业，这个就像那句俗话所讲的，对吧？看着它在起高楼，看着它楼塌了。那么实际上，我们因为郑和岛和我自己本人呢，将近20年时间，我们在接触、观察、陪伴啊，中国的企业群体的成长，我们也发现这个当中企业的兴衰啊，商业潮流的转变背后呢，往往沉淀了很多根本性的、规律性的、原则性的这样一些思想和它的一些底层逻辑。我们在想呢，这个如何帮助读者啊，包括我们自己的思考，如何帮助整个的中国企业去回过头去看这个40年走过来历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哪些才是真正这个能够从过去啊连接到未来，哪些才能真正支撑中国企业走向未来的这样一些根本的这个东西。 对，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会有一个感受哈，说到了企业家，总觉得离自己非常的遥远。这本书本质它是献给怎样的一群人呢？ 这是个好问题哈。 这个一般的读者，特别咱们现在这个正在收音机前面啊收听节目的观众哈，听众哈，可能会想，这些商业大佬的思想跟我的日常人生有什么关联呢？我想给大家分享这个三个点。第一个呢，这个很多人说啊，做企业也好，最终成功靠什么？一方面靠我们这个企业家发现的商业的机会，找到了很好的一个商业模式，但是更重要的是靠什么？更重要的靠这个企业家自身的眼界、格局以及他的胸怀。那么说到底呢，做企业比拼到最后是比拼的做人的境界。那么首先我想说，商业背后有人性。那么这些企业家，成功企业家，很多人都是洞悉了人性的这个根本基本面，同时呢，他们自身在做人方面应该说也达到一个很高的高度。所以这是第一层，我们首先把企业家看成是一个普通的人，他在思考他如何为这个社会去创造价值，同时也在思考他的人生价值如何实现。我想首先从作为基本的人性层面上来讲，企业家首先是个人，那么他们是一个成功的人，他们是有追求的人。这一点呢，我想也是我们普通的观众听众啊想追求的一个方向。第二个层面呢，我们今天的社会啊，不管是从技术还是从商业，我们发现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很多的新的事物啊，新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新的这个购买方式啊，新的支付方式，新的出行方式，很多很多都是由商业所创造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想要了解这个社会它是如何的啊这个变化，以及未来将走向哪里，我们就有必要去了解这个社会变化背后的它的一个行动逻辑，那就是商界的逻辑。第三个点呢，我想说，在今天这个社会啊，其实很多人说中国正在进入一个企业家的社会，或进入一个创业型的社会。其实这个从价值创造来讲，那么很多人，有些大学生对吧，他毕业之后他可能就会选择创业。有很多人啊，在一个组织当中他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他可能想去实现自己的价值，去追求自己的梦想，那么很多时候呢都是用商业的方式来实现的。所以我相信这个当我们翻开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可以从中找到啊我们如何获取财富，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从他们身上去学习，我们如何为这个时代，为这个社会去付出我们个人的努力。 与其说为这个社会所付出个人的努力，其实我更想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解释这本书。我们经常说通过事物看本质，经常说通过思考看人生。未来的时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我们每个人在这个时代当中能够做什么，或者怎样能够达到我们人生当中最辉煌的时刻？我觉得通过这本书的本质的挖掘，可能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无论你是在职场当中，还是你是做企业，都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所以接下来来，我们翻开这本书，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到底他讲了哪四十位企业家。好，说到了这四十位企业家，我不得不说这本书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啊。我们总说以前我们看到的一些企业家的传记也好啊，演讲的这个资料也好，基本上都是企业家自己在讲。但是这次呢，我们特别设置了一个环节，就是当企业家在讲的时候，下面的点评专家一定要设置一位跟他非常熟悉的，或者是业内的专家，或者是经济学家，或者是研究他的专家哈，总之是各个领域的专家。我也很好奇啊，为什么以这样的方式来做一个点评呢？ 之所以采用这种形式啊，我们觉得如果单纯的去编一本文集，那可能这是一种最简单的方式。那么同时呢，这个文集呢，它其实收集了，它是一个有点像一个拼图啊，他是把四十年来四十位最有代表性的企业家啊，他们的很多的经典文章啊，注意哈，很多的经典文章并不一定是说一年前刚刚发生的这个演讲，或者是一年前的文章。那么有些文章呢，它因为经过时间的选择哈，经过这个商业浪潮的洗礼之后啊，我们再来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它真正让我们去洞悉这个他所讲的某一个话题的一个本质。因为很多文章呢，我们大家知道，很多人在演讲的时候他往往会针对当下，那么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发现也许这个文章当时所涉及的人和事儿，以及所涉及的商业模式，跟我们今天好像有一段距离。那么这个时候读者如果单纯拿起来，会觉得这个文章好像是旧的。但是我要跟大家说，文字也许是旧的， 但是思想是永恒的。那么如何，尤其这些承载着他们的实践认知、他们的智慧总结这样一些心血的东西啊，这个时候呢，我觉得需要有相关的第三方专家，哎，他们站在今天这个时间点来对这些文章的第一，他当时的时间背景，以及他今天的现实意义，以及和我们读者之间的距离啊，需要一个这个专家来做解读。实际上专家也是一个桥梁，拉近了我们普通读者和这个作者他们内心的这样一个距离。所以说呢，实际上当你打开这本书的时候，你在翻看他们的文章的时候，不仅仅是你在和这个作者在进行精神的对话，而且旁边还有一个解说的一个嘉宾，这样呢会形成一种共鸣和一种互动。 所以说点评专家是一个非常好的设置，这个设置是拉近了和读者的距离，同时也是今昔对比哈。因为我看到了很多企业家，他其实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成长，在这40年当中，他经历过很多的社会发展阶段和人生阶段，甚至企业的发展管理阶段。所以呢，其实通过这些不同的年代所演讲的一些文章哈，我看到了有比如说哈，这个刘永好先生是在2000年世界经济论坛当中，就是中国企业高峰论坛的演讲，过去18年了，我们现在还在用这样一篇文章。包括还有这个刘东华先生专为改革开放30周年写的对是非成败的看法，现在也刊登出来。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回顾，所以刚刚我为什么说是我们成长的印记和回忆，这里边其实我们通过他们的文章也回溯到当年我们在那样一个时代下，我们该如何去抉择，如何去选择，如何去发展。好，这个问题我们接下来就要细细的给大家来讲一下哈，因为这本书它其实分为5个部分，这5个部分还挺有趣的啊。我感觉是不是跟咱们今天请到的这位嘉宾本身哈，就是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它里边讲到的是，比如说第一章叫正心，第二章叫遇事，第三章是叫明道，第四章是优术啊，优是优化的优，术是这个道术器的术哈，就是术是美术的术哈，这样会比较形象的理解。和第5章哈，和是第一个和是和平的和，第二个和是融合的和哈。因为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专家呢也很有意思，我必须要对他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施院长呢是自从2000年哈，2000年应该是18年前就跟随了这个郑和岛创始人刘东华先生，深入的挖掘这个研究企业家这个群体，而且他之前特别梳理过本土企业家的中华之道，在2008年的时候开始研究王阳明的心学。所以我在想，这本书当中的5章是不是跟您这个心学的研究有一定的关系呢？ 是的。这个5个部分或者5个板块啊，第一个部分叫正心， 嗯， 因为在中国文化当中有一个典籍叫《大学》啊，《大学》就讲到呢，这个要正心诚意，啊，包括我们今天经常说啊，叫不忘初心，啊，包括也有一种说法叫起心动念，就是当你开始去筹划去准备开展一项事业的时候，这个时候啊，你的内心的最初的那个动机啊，它是不是纯正的？他是不是利他的，还是说我们仅仅是被财富所驱动？这个呢，其实应该说在短时期之内呢，他可能看不出差别来。但是如果你的企业或者你所的事业，你要走上3年5年乃至于10年啊，甚至100年啊，这个时候呢，你的心念是否纯正啊？你的动机是否纯粹啊？包括这个日本有一个经营之圣稻盛和夫也讲到。就你的一念至善的那么一个最初的动力， 对， 他是不是 爱人？ 对，所以说呢，就是而且我们也发现啊，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有很多的企业它的兴衰起伏啊，我们撇开这个商业上的一些选择的这个貌似所谓的起伏跌宕之外，我们发现他的人生啊，实际上包括。他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对于商业的看法，其实最终真正决定他的商业能走多远。所以呢，我们把第一个部分叫正心。同时呢，刚才一丹老师也提到，我本人呢是阳明先生的粉丝啊。这个这几年来呢，这个其实阳明心学在中国越来越热，那么我们社会各个方面的人士啊，也都在关注他。 那么在我看来呢，尤其对于我们的商界人士，或者我们希望通过商业的方式为社会创造价值的人呢，我们就发现如何把自己的这个心修好，这个呢可能是决定了这个你的道路啊，你的未来一个更长远的一个原点。所以这是振兴这个板块， 就是起心动念。这样我们在每一个板块讲解它的时候，还是要特别要涉及到了一些企业家哈，我们就分别给大家要做个介绍哈。就我觉得每一个章节当中可以介绍一到两个企业家。这样我们刚刚说到的是第一章节第一个板块叫振兴，特别有一个标题叫你最真诚相信的就是最有力量的。这个板块当中大家一想愿力人生是谁，在中国的企业家当中最早的应该就是李嘉诚了，所以第一个板块第一章就是李嘉诚。但李嘉诚的这篇演讲这个稿子也挺有趣的哈，他好像并不是最近特别写的。 这个是在他是2017年在汕头大学的一个演讲。为什么选择这篇呢？因为交代一下哈，这个书呢我们选择了32位企业家。那么有2位呢应该说是90以上的高年老人了。李嘉诚因为今年正式退休。在去年的时候他在汕头大学的演讲，应该说最后一次的演讲。那么我们发现啊，中国人啊他有一个追求，就是到了就是所谓的就是他随着他人生的这个时间的这个积累啊，他实际上对于人生的理解，对商业的理解，他越来越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包括大家想一想，当一个九旬高龄的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一个伟大的企业家，他这个时候他所讲的应该说是他人生最精华的部分。而这个标题也能看出来叫愿力人生。愿力这个词呢其实最早来自于佛教里面，他讲的是一个人他的起心动念有多大啊，那么他就能创造多大的事业，因为这个愿力代表他的能量。 所以在李嘉诚的这篇经典语录当中，因为每一位企业家他在这个文章的背后都会有一个经典语录哈，这也是我们这个书的特色。第一条就写到了，你问我当年定立的目标是什么，我的答案你们早就知道，建立自我，追求无我，希望你们与命运也许下承诺。建立自我，追求无我，虽然是短短的8个字，但是大家可以感受到里面的这种力量哈，力量感。对，什么叫自我，建立自我，什么叫追求无我。对，这是说到了李嘉诚，这里面有很多他的金句哈，我觉得李嘉诚先生真的是华人的代表哈，就是无论是企业界还是做人，他都有他自己独特的哲学。比如说这里边就特别这个引用了叫做王阳明的一句话哈，叫做千乘皆过影，良知乃无师。良知乃无师哈，虽然是对学生们说的，但是我觉得做企业也是这样的，是吧？你需要有良知，而且你一定要为社会做很大的贡献，有这样的一个发心发愿，那么你也许在你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企业的管理当中才会能够更加长久。好，这刚刚说到的是李嘉诚，我们接下来再说一个人物褚时健啊，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哈。褚老呢现在的褚橙也是非常的畅销，但是我觉得我之前对他的印象只是他的人生比较跌宕起伏，但是我觉得通过这本书当中特别讲到了褚老的一篇文章，叫做人活着是为了什么，我会更加有感受，我觉得他的人生也是愿力人生。 对，这个褚时健老先生啊，这个前段时间也是正式退休了啊，传承给他的这个儿子。那么这个老先生这个文章啊，标题叫人活着是为了什么，这个我记得哈，这个多年前啊，我们郑和岛去拜访他的时候啊，曾经我们的创始人刘东华先生曾经问他说，褚老，这个如果啊，这个你要给自己留一个墓志铭的话，那么你会写什么样的话？这个褚时健老先生啊，这个他很缓慢但是很坚定的说了5个字，褚时健属牛。 属牛，对，他非常的坚韧哈。 对，因为实际上他的属相是属兔的哈，跟我是一个属相，但他为什么说他是属牛的，因为他曾经有一句话，因为褚老一生啊非常坎坷，应该说2次啊这个进了监狱啊，同时呢应该说这个到了 70多岁的时候因为糖尿病哈被保外就医，然后再去创业。那么他的人生啊多次遭受打击，但他曾经说了一句话，他说外在的打击啊不重要，只要你自己能够立得住，你不用担心这个别人怎么打压你啊，你只要自己在那站着啊。所以说人活着为了什么，我感觉哈这个楚老的答案呢，就是人活着就是要把事情啊做到很牛的状态，人活着就是为了一口气啊，为了干成事业。所以说楚老呢，这个很多人会觉得这么大年纪了为什么还要再次创业，他就觉得人活着还得干事儿啊，只要你干事儿你就不会倒下。 嗯，所以他说我活着为了什么，只想赢不想输。当然这种雄心壮志可能对我们平凡的普通人来说会觉得没有这样的格局，但是我在想楚老其实给我们传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观，就是无论你做什么事情你要专注因为他在书中也特别写到了楚城的研究和开发当年是无人问津的，但是他呢就是不放弃不抛弃，不是因为别人觉得这个事儿做不了我就做不了，我要坚定的做下去，而且要专注有毅力的做下去。最后其实他的人生也是这样的哈，就是当你专注于极致的做一件事儿的时候，也许有些时候奇迹就会产生。好，这是楚老，我们这是第一单元哈，特别说到两个人，当然后面还有马云呀还有刘东华先生哈，还有秦朔，我们就不多说了。好，接着我们来说说第二章遇事啊。遇事是遇是驾驭的遇，事是事是应该叫做趋势的事哈，驾驭趋势。嗯， 对，这个遇事呢，实际上在中国文化当中啊，他特别强调啊，就一个人的成功啊，不只是他内在的一个修为，他还要顺应时势。所谓时势造英雄，很多时候啊，这个如果说我们逆着这个潮流来呢，可能会比较辛苦啊，甚至呢，这个结果也不会太好。但这个事啊，这个我这里特别说一下，这个事呢并不简单是指商业的趋势，它还是包括整个的社会的大事啊。这里面我想举一下这个类似于这个马化腾先生的一篇文章哈，叫通向互联网未来的7个路标。 嗯， 那这个文章呢，实际上我们今天看他当时说，应该说当时在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有一些是带有预言性的，但今天呢其实很多已经被证实。这里面他特别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当这个社会，这个互联网为这个社会创造越来越多价值的时候，当互联网加开始和各种行业进行链接的时候，甚至在改变我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时候，那么互联网究竟会为这个社会这个最终带来什么，它其实保持了一份清醒。说包括现在所讲的比较多的人工智能也好，大数据也好，那么如何善用这个互联网技术去造福人类，而不只是简单的说顺着技术本身的逻辑。所以说呢，我想说这个大事啊，它实际上是商业和社会的大事，这两个事咱们都要把它看清楚。我想这也是这个对我们读者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启发和提醒。 嗯，其实很多朋友都会说哈，时势造英雄，这是中国的一句古话，或者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因为时代造就了企业，那企业的成长也是因为这个时代需要，所以它才有了更加的壮大哈。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也会问一个问题，那企业家为什么会在他的这个人生当中把握住这样的机遇获得成功呢？或者说他的成功之道到底本质是什么，他是怎样去驾驭这个趋势的？在这一章当中其实特别涉及到了7个人，这7个人都很有趣啊。我首先要说说这个第一个人呢不是企业家，他却是一位经济学家，叫做吴敬琏啊。他呢之前大家都知道他的这个经历，我就不过多赘述了，但是很有意思啊，他的点评嘉宾是泰康保险集团的董事长兼 CEO 陈东升先生。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组合呢？ 这个呢实际上也是我们本书的一个特色哈，就是我们发现就是以学者呢习者实际上习惯于去点评企业家。 对， 但反过来讲呢，其实企业家他也是个观察者。 嗯， 他们实际上跟这个社会互动很重要一个互动呢是跟学界的互动。同时呢，因为经济学家他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经济活动，企业家是身在其中的，那么由身在其中的企业家去来点评来借鉴经济学家的思想，这个会形成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那么 陈东升先生为什么愿意哈这个来点评吴敬琏先生的文章啊？首先呢，他们啊也有某种师生之谊啊，因为陈东升先生曾经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杂志啊管理世界的主编，那么吴敬琏老先生呢，他的本职工作实际上是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那么这是一层机缘。第二个呢，实际上呢，这个陈东升呢，这个这里简单介绍一下，陈东升先生呢，他也是所谓的92年南小平南巡之后啊，应该说从体制内然后下海，他们被称为九二派。那么九二派这一代呢有什么特点呢？他们因为很之前呢是在体制内，他们非常熟悉体制内的逻辑。当他们下海之后，他们发现跟商业有关的、跟社会有关的，其实市场逻辑。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发现就是如何把体制内逻辑和市场逻辑进行打通，啊，就是他们，应该说商业成功的一个着眼点和着力点。那么吴敬琏先生呢，恰好啊有一个外号叫吴市场。他在我们国家呢，应该说是这么多年来啊，一直坚持主张说中国应该坚持走市场化的道路。这里面特别突出的是要把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力量啊，包括我们啊这个这几年来哈、啊、从十八大以来到十九大啊，中央也在提出来要让市场在配置资源当中去发挥主导作用。那所以呢，那么这个陈东升先生对吴敬琏先生这个文章呢，这个点评呢，这个他就觉得哎非常的这个有兴趣，同时呢他能说到点子上。另外呢介绍一下，就是吴敬琏先生这篇文章啊啊，应该说是在2000年，在一次这个座谈会上啊，他的一个演讲。这个演讲的主要内容呢，恰好也跟啊当下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国有企业的改革啊，包括混合所有制的改革有关系。啊，陈东升先生本身啊出自体制啊，然后来到市场，所以他对这个文章的很多的思想呢，他也能够去体会其精微之处。 嗯，或者说从另外一个角度，其实是吴敬琏当年其实在那个年代就已经洞悉了本质，所以现在其实把这篇文章拿过来给大家分享，也是希望通过以前的这样一个文章能够反观当下，我们也能够从中看到本质的力量。好，这是说到了第一章，那其实这说到了第一个篇章，那其实还有后面的几个篇章。我再举一个很特别的例子啊，我们说到了这个趋势，都会想到现在是互联网时代，那么有很多的企业家去探讨现在这个时代下的商机、商业模式，或者说这个时代下我们该怎样去预示，这是非常正确的或者是正常的逻辑。但是在这一章预示当中还特别讲到了哈，比如说像从苏宁的发展看企业转型与创新，我们觉得苏宁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传统型的哈，也是在10年前的一个崛起的新秀哈。那现在再去回顾它，再去看它的发展，包括这里边还涉及到了这个新希望集团的这个刘永行，是东方希望集团的董事长哈，他的这个东方希望的世道树是怎样的发展。这个挺有意思的，它不只是涉及到了互联网行业。 这本书啊，这个非常有意思哈。其实我们在选择文章的时候呢，很巧合的地方是，这个东方希望哈、啊，这个刘永行先生和新希望的这个刘永好先生啊，恰好是两兄弟。 对。 而且呢，就是这个希望这个家族啊，他们从1982年创业。啊，中间呢，这两兄弟一开始是合在一起做，后来就分开。分开之后呢，实际上这个刘永贤先生呢，然后他就到了上海做这个东方希望集团。那么东方希望呢，他实际上最初的主业呢是饲料，后来呢，他的主业开始转向了这个化工。啊，应该说这个这样的产业在今天也是我们国家所说的这个实体经济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没错。 那么东方希望这个世道树呢，它对于我们当下在思考啊，实体企业、实体经济啊，如何振兴，如何这个，应该说很多人会觉得这几年来中国经济有脱实向虚的这个趋势啊，很多人为什么不愿意做这个实体经济了？很重要一点是因为实体企业往往投入周期长啊，这个投资回报慢啊，甚至这个利润率也比较低。在这个时候呢，恰恰在这种最传统的啊，最需要有耐性和耐力的这么一个领域呢，它恰恰需要很多 地方去回归本质。 嗯， 那么所以说刘永新现在所讲的这个四道树，他实际上这个有一段话非常有意思，他说啊，这个顺势但不要随流。 嗯， 那这个怎么来理解呢？也就是说我们看事要看大事，随流什么意思呢？在这个就像长江大河一样，它在向前这个奔涌澎湃的时候呢，它上会有很多的支流，很多的小溪，这个时候往往我们会觉得哎，这个方向之下很多时候你有没有找到它主干，而不是说看到一个机会。举个例子哈，这个很多的这个商业潮流出来之后，其实有些潮流呢它可能是昙花一现的，我们以为我们在驾驭潮流，其实我们可能走到了一些这个比较边缘的 细枝末节、 啊、对，细枝末节去了。所以说顺势不要随流。还有一个呢，真正能够驾驭大势人他往往比较有定力。 嗯， 随流什么意思呢？随流往往是哎，别人在干什么呢，我很着急，我想赶着去搭这个末班车，我就坐了。所以说当你开始随流的时候，其实你以为你在跟随潮流，其实你是被潮流所左右、 嗯、 这个时候呢就不是真正的顺势。第二句话呢，明道而非长路啊，道其实在古文当中就是路的意思，道路道路。那么明道但不要走长路，这句话呢其实也是很多时候啊，这个举个例子吧，当我们去开车啊，我们去一个地方的时候，这个我们往往会选择不同的路径啊，比如说从甲地到这个乙地去哦，我们可以选择啊这个高速公路啊，我们还可以选择省道，我们还甚至可以啊有时候导航还甚至给我们导了一些貌似很直接的路， 嗯， 对吧？但是往往我们有驾车经验这个朋友都知道，很多时候导航会把你带到沟里去，那个路地图上没有，看起来直线距离很近，但实际上呢它往往会中间让你这个发生这个风险。所以说所谓明道，我的理解呢还是要走大道，要走正道啊。这个长路呢往往就是大家以为哎，我这么走路啊会比较快啊，我会比较的省油啊，我会比较的怎么样。所以呢这个地方也是啊刘永新先生的智慧，就是说明道，我们要明大道，走正道。习树要善修正，这个树啊与树相对的呢实际上是我们现在今天所讲的所谓的变化变局不确定性。这个树呢往往它的对应的就是一种场景性、 嗯、 啊，我们面对一个事情，我们面对一个啊新的一个啊一个事物，我们需要一种树。因此这个树呢它往往是带有一种场景性，甚至呢要带有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和人物啊，我们要做调整。很多时候我们往往啊，抓住一个树之后呢，我们用的比较顺手之后啊，哎，往往我们会形成一种惯性。当你有一种惯性的时候呢，你没有根据，其实你面对的形势和环境已经发生变化了，但你的树没有及时修正，所谓的迭代啊。那么刘永新先生讲，习树要善修正，这里面还有一个含义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树也许我们从别人那边拿过来用的，但是当我们在自己使用的时候呢，我们要根据我们当下的处境和我们的这个所处的阶段啊，我们要进行修正，而不是简单的照搬啊照抄。 特别好，我觉得施院长说到这些，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发起一些启发或深思。比如说刚刚所说到的这个捷径的问题，我觉得这就是直径和捷径的一个问题。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在做企业过程当中面对这样的问题，尤其一些创业者，比如说做实业太难了啊，经历过那么多的这个时代当中的变迁是吧，然后有那么多的困惑和迷茫，那我就不做实业了，走走捷径。那其实刘永行先生特别给我们讲到了，当你面对捷径和直径的问题的时候，你该怎样去处理你心中的企业难的问题哈，非常有哲学含义啊。我觉得第二层就是说，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趋势的时候，我们到底该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抉择自己的选择哈？比如说 在刘永行先生的这个经典语录当中就特别说到了，他说我们身在洪流，但观念可以跳开，不能仅仅站在互联网角度，要跳出互联网，跳出大数据，跳出眼下几年的变化，站在更高的维度看问题，很多问题你就能看明白，能不为所动，能有所为有所不为，非常有哲学含义，而且也是老子的观点哈。我觉得其实在这里边大家可以感受到坚持自己是多么的重要。我觉得很多企业家，我们今天所罗列的这些有时代含义的企业家，他们的每一步其实都是在坚定地走自己，而不是在根据趋势去变应自己的这个行业要做什么，是吧？而更多的还是在趋势下我要做自己。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第三章，叫做明道。明道就是企业家必须要用新的三观，叫做全局观、未来观和全球观来面对未来。听到这个全局观、未来观和全球观可能会有一点高大上哈，我们就来详细的讲解一下。首先说明道的第一位嘉宾企业家呢，好像也出乎我的意料，我认为他应该是像刚刚所说到刘永行这样的一位企业家，可是第一个篇章用到的是王兴啊，美团点评的 CEO 董事长王兴。 对，这个王兴啊，他是这个79年的，应该说是这个准80后。在这本书当中啊，这个我们发现就是我们所选的人物啊，为了能够足够的包容这个40年的商业风云啊，我们既有九旬高龄的哈，也有这个准80后。那么为什么选择王兴这篇文章呢？表面上看，互联网当中啊充满了术啊，充满了模式啊，各种各样的模式。但是为什么明道这个板块呢？我们选择第一篇呢，选择王兴。这就涉及到这个对当下时间这个节点的一个判断。现在很多人都认为啊，这个互联网已经进入到下半场。这个下半场其实有两个含义啊，一个含义是什么呢？就是说它用这个互联网上半场的很多的这个技术，它逐渐演化到，比如说像大数据啊、云平台啊，这个包括人工智能方向啊，很多人认为人工智能啊和大数据啊，包括物联网，将会是互联网下半场的主要的技术架构。这是第一层含义，就是互联网下半场实际上存在一个技术逻辑的一个升级。第二个呢，所谓下半场，这里面还有一个含义，就是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从最早的这个98年创业到现在，应该说已经走了将近20年时间。这个20年时间就意味着像一个孩子一样，他已经成年了啊。我们经常说中国的互联网企业最初呢经历了一波野蛮生长。这个野蛮生长当中呢，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正如有一些人曾经讲的，就是说到底要不要价值观，到底是不是我们完全根据技术自身的演化，我们去满足甚至满足很多的这个消费者的这个利用消费者人性弱点啊，去激发他的需求，所谓的要不要价值观来指导算法啊，算法是不是就是所谓他唯一的这个就是算法为王。那么王兴这篇文章实际上讲到了这个互联网下半场，刚才讲到第一个首先是这个上天三条路径啊，第一条上天呢，刚刚讲到从商业模式创新到科技创新。那么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应该说现在很多的互联网公司因为上半场的积累，他们有了很多的这种对技术认知，包括实力也很雄厚，他们开始专注互联网底层技术的研发。所以说呢，第一条路径呢，就是一定是走向这个从商业创新走向科技创新。那么第二个路径呢，就是所谓的就是要深入到 B 端和产业链。这个呢，实际上所谓的 B 端和产业链呢，应该说有一个词跟这个相关哈，就是叫共生。就过去呢，一个互联网公司起来之后啊，它往往会伴随着一批的竞争对手的衰亡。那么当互联网到了下半场的时候，就不再是某一个企业，对吧，自一家独大，它需要深入到这个整个的产业链的上下游，它需要用技术去贯穿这个不同的这个产业之间的基本的一个逻辑。所以说呢，实际上从王兴看来，美团包括美团自身的发展，它已经形成一个生态。而这个生态呢，这个生态的思维和共生的思维啊，应该说是互联网下半场 它的一个核心的商业思维。那么第三个呢，他讲第三条路径叫做全球化。在今天呢，实际上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刚刚讲到了，就是这个全国的前十大互联网公司当中啊，有中国的好几个这个互联网企业。那么在今天互联网企业的发展，因为技术它是无边界的，同时呢这个市场也是无边界的，真正的走向全球化的一个发展会成为这个互联网下半场这个它很重要的一个战略思维。所以说呢，王兴的这篇文章呢，因为我们觉得啊，今天在探讨道的时候，刚才这个一丹老师也讲到了，说哎，为什么不是一个做实体经济的企业家在谈他的道？我们认为这个道啊，其实有它的不同的这个层面。应该说道，对吧，是智能商业社会人生的根本规律。但是根本规律在不同的领域，比如说在互联网领域，它的这个道呢，实际上这个它的这个当下的这种指导性呢，其实更有意义。同时呢，这个互联网，对吧，正在成为水电气的类似于水电气这样一些基本的一些设施。所以说互联网产业当中由术到道这个过程正在发生。所以我们觉得呢，把互联网当中那些具有前瞻性思维啊，那些具有这个远大的抱负这样一些企业家，他们对于道的思考，我觉得这个放在第一篇的实际上是预示着我们觉得在互联网时代应该是凭道来取胜的时代到了。 在道德经上，老子曾经说过，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我觉得这句话其实也可以用来形容这个篇章明道。它有很多的独特之处，不同的企业不同的行业都有它自己的道和它自己的名。那么刚刚说到的这个舒院长特别说到了哈，说到这个融合共生这个理念呢，其实就是陈春花教授，也是郑和岛的首席管理学家，也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BIMBA 商学院的院长。其实陈春花教授特别写了一本书叫《共生》，他特别提到了在这样一个时代和未来时代下，到底该如何去管好企业。所以其实在明道这一章当中也特别涉及到了陈春华教授，而给他做点评的呢也是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兼 CEO 张瑞敏。 对，这个呢也是刚才类似于像陈东升点评吴敬琏先生的文章一样，那么我们这次呢也请到了张瑞敏先生来点评啊陈春华老师的文章。陈春华老师呢，这个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学院派，他本身呢也深度的参与到了商业实践当中。他本人呢也是长期担任很多公司的顾问，包括曾经啊亲自参与到这个新希望的这个有一个下属的一个集团公司的担任过联席总裁。所以呢，实际上这个春花老师的很多的思想呢，他带有非常强烈的这个问题意识，他的很多的观点是来自于一线。那么张瑞敏先生的这个给他做点评呢，实际上他们俩之间呢是应该说是形成了某种真正的对话。因为很多时候呢，这个学界和企业界的对话往往会好像感觉大家貌似在说同一件事情， 但其实是各说各话。 对，它会形成一种这个类似于鸡同鸭讲的一个状态。 对， 但这次呢实际上是因为张瑞敏先生是在企业界当中呢，他是一个非常有思想力的企业家。春花老师呢是属于有这种实践的历练的这样一个学者，所以他们俩之间呢，实际上包括张瑞敏在海尔的实践的这个，他主要的也在创造一个新的这个商业模式，就是把传统企业面对互联网做一个新的改造。所以他的海尔的实践呢，恰恰也验证了春花老师对于行业先锋企业，对于这个企业的这个共生观念的一个理论。所以他们俩呢，实际上这个对于领导就是激活人这一个管理思想是高度的共识同时这个海尔本身这个他的实践呢也证明了，在互联网时代这个在一个很大的一个体量的企业当中，如何去真正的让大家都成为发动机，让大家都能够去创新，都能够去创造。这个当中很重要一点就是通过管理去赋能通过赋能去激活人，真正去激活员工的创造力，这才是企业这个能够在未来不败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点。 或者可以这样说，其实我觉得这本书所涉及到的企业家，他共同给了我们一个画像，叫做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其实每一个篇章我们看到最后都会发现它凝聚着中国企业家核心的一些本质和精神。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接下来我们就跳到第五单元哈。第五单元第五块特别讲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话题，必须要跟大家分享。这里边其实讲到了比如说方太的家族企业的传承，也讲到了管理的灰度，讲到了王石、俞敏洪、马明哲、马蔚华。但我最想说到的就是其中的第二个篇章讲到的是管理的灰度。这篇文章的作者任正非，说到他，我相信很多朋友最近也都听到了他各种各样的，最近很火哈，听到了他各种各样的演讲啊，包括他的一些思想啊，是吧？包括最近出现的这件事情，任正非呢，他里边所提到的管理的灰度很有趣，这是我第一次听说企业的管理竟然可以用灰度这个词来形容哈，所以想请施院长给我们简单讲一讲什么叫做管理的灰度。 这个灰度呢，与灰度相对的就是咱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叫黑白分明。那么这个世界啊，就是如果我们用这个二元的观点来看，它永远可以分为对立的两面两方啊，甚至我们认为这两方呢，它是不可妥协的，相互交战的状态。要么就是东风压倒西风，对吧？我取代了你，我战胜你。要么就是什么呢？要么就是你把我给这个征服了。那么实际上呢，这个灰度这个词儿呢， 相对中间地带是吗？ 对，相对中间地带，或者用中国文化的词来讲，它其实是一种中道的思维。就是这个中道啊，我特别要说一下。对，它不是简单说第三条道路。而是它是一个取中的概念。什么叫取中呢？这个就叫动态平衡啊。很多时候这个我们不管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包括我们跟家人相处啊，我们很多时候会去争一个是非啊，很多时候要么就是所谓的你对我错，要么我对你错。那么这个实际上在我们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在相处当中呢，我们实际上也需要用一种这种取中的啊，这种包容的啊，甚至有些妥协的这样一种思维，这样一种智慧去应对。那么在商业当中呢，尤其如此啊，大家可能都知道哈，有一种说法叫商场如战场。所谓商场如战场，就是说就是你死我活之争。那么华为的发展，我发现在很多年前他们提出一个概念叫友商，就他们和竞争对手的关系啊，不是说你死我活的关系，他说相互之间是一个竞争和合作的关系。那么我们可以理解，如果当一个企业或我们在面对外部竞争的时候，我们有一种灰度的思维，就是我们对吧，和竞争对手他不只是对手，我们还可以相互学习和借鉴，所谓的竞争合作的关系。那我们在内部当中，那么任正非先生也讲到了，其实在一个组织当中，我们很多时候组织当中也会因为某些问题我们有意见分歧甚至因为组织的发展方向大家达不成共识。这个时候呢，做一个领导者，他需要第一要有一个包容之心，第二个呢，很多时候他要确保他的大目标大方向的时候，他要在细微的地方，在那些无关紧要之处他要有一种妥协的思维任正非先生甚至认为妥协呢是人性丛林当中的一种智慧，它是一种非常务实的，它不是简单的说妥协就投降了我放弃了，不是，它是一种，正是因为是一种取大放小的一种思维，就是我为了完成我最主要的目标，我为了团结我的团队我为了和我的竞争对手达成某种平衡我这个时候我可以放弃我可以在很多的无关紧要方面去做一个妥协。这里面还特别他在文章中还提到了说，因为任正非先生啊，这个大家都知道他特别善于向西方学习学习 IBM 的整个的一套管理思路，同时呢他本人啊也是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在中国文化当中啊，这个我们发现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的变法，比如说这个商鞅变法比如说王安石变法比如说这个明代的张居正的变法。任正非先生总结一条说，历史上有很多的变法者，他们为什么最终失败了，他们的想法是好的，他们动机是好的，是为国为民的，但是为什么最终失败了，就是因为他们在 推动自己变法的时候，在推动一个新的事业的时候，第一过于急躁，第二个所谓的眼里面揉不进沙子，他们总觉得我就必须要在所有地方都要完胜，但实际上呢，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会把本来是你的朋友，是你的盟友的这样一些人，因为你的黑白分明的所谓的这种思维啊，这种机械的简单的急躁的这种思维方式呢，你实际上把很多朋友可能推到敌对面去了。反过来讲，这些人可能会成为你的阻力，那么就会威胁到你的更大目标的实现。所以任正非先生的这个灰度思维呢，也被这个马化腾先生啊，在一篇文章特别提到说，这个是在中国做企业，在中国做人啊，这个尤其是非常务实的一个智慧。 我们刚刚听到了施院长讲到的灰度思维，会有一个感受哈，觉得这其实就是所谓的中国古代智慧当中的以退为进，慢即是快，不要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而要在乎你长远的企业的发展。所以其实任正非先生特别在他的文章当中说到了哈，说坚决反对完美主义，反对繁琐的哲学，反对盲目创新，也反对全局效益来提升的局部优化，坚决反对没有全局观的干部主导变革，也反对没有业务实践的人来参加变革。他认为有用是最重要，实用是最重要的。他也说到了，其实华为还没有叫做成功，他只是在成长。他要像日本企业一样，经过九死一生，好好的活着。今天我们的节目因为时间的关系马上就要结束了哈。所以最后呢，我想用这本书当中的最后一章的一句话来结束。他说，要读懂这个时代，我们就要对其中所扮演重要角色的企业家群体有一个完整的认知。企业家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是创造者，创造了物质财富，也改变了历史。他们是起道者，对世界规律与商业本质的认知来自于实践与自身的体认。他们更是时代的英雄，是泥坑里爬出来的圣人。我觉得这些话呢，都是来用来形容企业家的。但我更想说，因为有了这些企业家，因此我们才有了洞悉事物本质和时代本质的这样一种智慧。好，谢谢施院长。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易丹。 好的，也谢谢各位听众的聆听。 好，咱们接下来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新书本质是郑和岛研究团队历时10个月遴选40位商界领袖、学术翘楚、意见领袖，与他们一起精心挑选出最能反映其认知事物本质能力的代表作。这些文字不但呈现出通向罗马的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惠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垃圾焚烧带来清洁能源，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 在新的一年里，祝愿我们的祖国好。 千里冰封，万里雪， 浓缩十大印记，抒发家国情怀。